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四郎探母是一出十分有名的京剧，因此受到了很多相声演员的喜爱，他们从这出戏中发掘素材，创作了不少和四郎探母有关的相声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在今天的经典名段里，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欣赏一段与四郎探母有关的相声作品过关。提起四郎探母这出戏啊，说的是北宋时期金沙滩一场恶战，杨四郎失落藩邦，他隐名埋姓，被召为驸马，与铁镜公主结亲，在北藩一住就是15年。这一天他听说自己的母亲佘太君带领杨家人马来到北地，便想过关探母，但由于一直隐藏着自己的身世，怕泄露出去不但见不到老娘，反而丧了性命，所以整天闷闷不乐。他的反常举动被铁镜公主察觉，再三追问下才说出实情。铁镜公主虽然对丈夫15年欺瞒自己十分生气，但因为仰慕杨家的威名，又见杨四郎一片孝心，就盗取母后的金批令箭，私放杨四郎出关。由于时间紧迫，杨四郎匆匆出关，见了母亲一面，又赶回藩营，不料想事情败露，被迫遭擒，要问斩刑，幸亏二位国舅和公主定计，才赦回了他。萧太后也没有再追究杨四郎隐瞒身份之罪。四郎探母这出戏啊，一共由12场戏组成，一般上演时都是群星荟萃，由于他时间长，人物多，往往在演出中就很难避免会出现一些纰漏。相声过关说的就是在演出四郎探母中过关一场时，扮演杨四郎的演员出现的一个事故，他上台的时候忘了带一样十分重要的道具，那他究竟忘了带什么呢？听完了刘洪怡、陈慧曾二位合说的这段传统相声过关，您自然就清楚了。好，一起欣赏。 您看，不论哪种艺术形式啊，都有一大批喜爱他的观众。 对，没有观众的支持呢，我们的艺术发展不了。 哎，你就拿京剧来说， 怎么样？ 有很多热爱他的戏迷， 很多人呢都喜欢京戏。 就这些戏迷啊，捧红了一大批的著名演员。 没错，没有观众的捧场是不行的。 那作为我们演员怎么办呢？也应该对得起观众，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更好的为同志们服务。哎，这是我们的宗旨。 对， 尤其是到了舞台上，您这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家里有多烦的事儿，到舞台那会儿不能想，脑子一开小差，一想别的事儿，准闹笑话。 有这事儿吗？ 他怎么会没有啊？这不像前几年， 嗯， 北京长安戏院唱了一出戏， 哪出？ 四郎探母。 这出戏好啊，大家伙都知道啊， 很多观众对这戏太熟了。 对， 不论是哪句台词，哪句唱腔，包括演员穿什么带什么，观众都了如指掌。 你还甭说观众了解 啊， 连我都知道这种戏。 这么说， 喜欢 戏迷 里边那个加了点什么的都会。 长亭戏票友那个太好了。哎，那天这出戏唱的还是真好，尤其是头一场做工，杨四郎有一段唱，向公主表白自己的身世。他唱完了之后呢，应该是公主接唱一段，就是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 哦，就是夫妻对唱这段。 哎， 好啊， 本来这段唱的应该是这么唱。 这个来了， 我给您学学。哎，呀， 抬抬抬，令抬令抬， 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是无在到今里我才知根源，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换，他思家乡，将不容不得团圆，我这里走向前， 第二把里头 把里来见驸马，生驸马也细听杂言，早晚间有写过言语怠慢，不知这不怪罪你的海量方宽。 好， 公主唱完了，杨艳辉接唱几句。公主啊， 风雷放来了来你看， 我和你好夫妻恩的不亲，见公主又何必离太亲，杨艳辉有一日成立得战，绝不忘见公主恩重如山。 好， 哎， 这段最精彩。 本来这段戏是应该这么唱， 是 夫妻对唱。 对， 这是戏胡。 是， 没想到啊，那天这出笑话，杨四郎唱的时候 啊， 这公主脑子走丝了。 怎么回事？ 请了一个客人今儿来听他戏，不知道来没来。这俩眼睛站在台上，他往底下学呢，找这朋友看来没来啊。正在这会儿该他唱了，一张嘴把词儿唱错了。 怎么唱的呢？ 呀， 抬抬抬，令抬令抬， 听他言吓得我 啊，去怎么意思？ 坏了，正赶这会儿台底有一位打屁的， 呵，瞧这寸劲儿， 吓一跳，心里这么害怕，一哆嗦把词儿给唱错了。 怎么唱的呢？ 听他言吓得我浑身哆嗦 啊，哆嗦。 哎呦，唱完他也愣住了，应该是浑身是汗，我怎么给唱成浑身哆嗦？ 是， 这唱戏可有规矩。 什么规矩？ 离不开十三刀大折。浑身是汗是言前者，浑身哆嗦是缩脖者，这一个字一错，这道折全乱了。 行，那就别唱了 啊， 别唱了， 不唱 乱了，唱什么呀？ 不唱这戏不就砸了吗？ 那怎么办？ 哎，他有主意。他把这段唱啊，整个折韵都给改了， 全给改了， 全都干这个缩脖者给唱下来了， 全给唱下来了， 而且意思是一点没乱。 哎，我知道 啊， 你可以学学怎么样？ 我给你学学。 对， 这段这么唱的。呀， 抬抬抬，令抬令抬， 听他言吓得我浑身哆嗦，十五载到今日你才把实话说，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过，思家乡，想不如无可奈何，我这里走向前， 地了哪里都 把里见过驸马，驸马也细听咋说，早晚间有写过言语差错，不知这不怪罪，原谅于我。 这么说的词儿 改的还真不错。 他改的不错，梁四郎可着了急了。哎，心说怎么回事啊？哎，我怎么真把词儿改了？不是改词儿，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啊。哎，你说你唱完了，我怎么办呢？ 你就按原词唱吧， 按原词唱 啊。 他唱缩脖者，我唱眼前者，台底下叫上大伙来，算他的算我的。 那怎么办呢？ 哈，哦，把词儿改了，甭说呀，这今儿是想在场瞧我好看。你能改啊？我也能改啊。 他也改了。 哎，他把词儿也改了。 他怎么唱的呢？ 也改成缩脖的了。 你给来了。 同志们， 空嘞空来了，这里空。 我劝你做演员要讲喜德，你不该在场上临时开车，今日里杨延辉替你救火，你请我麦当劳，咱连吃带喝。 我心里话都唱出来了， 非常的请他吃饭。哎呀，在场上啊，算把这场戏救活下来。 怎么算没砸锅？ 到后台俩人打起来了， 没法不打起来。 哎，不如，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有你这么唱戏的吗？怎么在场上把我改了？你事先跟我说一声啊！这也就是我，换别人今儿砸场上，知道吗？向这公主说两句好话呀、啊， 说几句好听的。 没有，咱用话气他。哎，嚷什么呀？嚷什么呀你？哦，趁着我在场上事先没告诉你，不打算告诉你，早就没想告诉你，我是抻练抻练你，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有能耐呀、啊，您出来半桌唱戏；没能耐呀、啊，赶上卖菜去。啊， 这话太气人了。 就这几句话， 嗯、 杨四郎腾着火上来了。还有你这么说话啊？跟谁学徒啊？有师没有啊？师娘教的是怎么着？哎呦，我们要知道您这样，我不出来陪着您唱戏，陪您丢不起这人。干嘛呀？这是有功夫还回家哄孩子去呢？ 他也不示弱。 嘿，公主不干了。 嗯， 还有你这么说话？你干嘛？你咣？ 怎么意思？ 给了杨四郎一拳， 打上了。 没想到这一拳打出问题来了。 什么呢？ 这杨四郎有病根儿。 什么病根儿？ 好抽羊角风。 哦。 哎，我你怎么打人呢？打这些朋友来。 他这个乱呢？ 靠才乱呢。 啊！ 大伙儿过来赶紧劝架。 是是。 先把公主啊，给送到场上去了。场上该他唱戏了，本来是做工，这场戏完了呢就应该是盗令。 嗯， 公主上去盗令去了，后边大伙啊赶紧撅巴这杨四郎，撅巴过来以后怎么办呢？给他换服装啊。 他上半场穿什么呀？ 上半场啊盖的是纱帽，指甲跟狐狸尾，穿的是红蟒。 嗯，下半场呢？ 下半场该他唱过关这场戏了。 对，接下来是过关， 就得换扮相了。 嗯， 得戴风帽，穿剑衣马褂，胯下宝剑，右手拿一马鞭子，在这脖子后头还得插着一支令箭。 令箭， 哎，就是过关用的。 哦，我知道 啊。这场戏本来很简单， 嗯、 大国舅、二国舅带着四个番兵一站边，杨四郎呢由打上场门上，后台一叫板马来，然后是快长锤上场。马来， 得靠进来，得靠进来，得靠进来，得靠进来，得靠进来，得靠进来，靠进来，得靠进来，得空来矿了，得矿。 食材的是皇宫院，夫妻暂别一夜间，泪珠四家 大大 涌目不看。 大哥大哥一大大 唱，啊，官儿郎别两边。开馆， 对，你是干什么的？ 奉了太后将令，吃官领有公差， 可有金瓶令箭吗？ 二战进得了， 闯进三仓， 一见反日要领箭，翻身下了马吊鞍，用手取出了金披剑，把官儿郎仔细观。 好， 本来就唱这么唱， 对， 他要这么唱就没事儿了。没想到那天呢， 啊， 后台竟打架了。 嗯， 杨四郎上场的时候把很重要的一件道具给忘了。 什么道具啊？ 就是过关用的那令箭。 令箭给忘了 啊！哎，大国舅、二国舅带着四个番兵站好边了。杨四郎一叫板就上场了。马来，唱起来去，唱起来去，唱起来去，唱起来！唱，刚一亮相，坏了。台底下观众看出来了， 对呀，观众有内行啊， 直嘀咕 啊。 哎，二哥， 咱们今儿唱什么戏啊？ 嘿，兄弟，真有你的啊！花钱买票不知道唱什么戏啊？这不是四郎探母吗？ 我知道，四郎探母上的是谁呀、 啊？呵，你瞧你这俩钱花的，这不杨四郎吗？ 杨四郎干嘛去？ 干嘛去？过关看他妈去，知道吗？ 真是，切，二哥，这过关，过关他这令箭怎么没带？ 啊？没这？哎呦，真没带啊！ 得看他怎么解释。 这位得胡解释。不是那什么，兄弟，你呀、啊、太年轻，你才听过几出戏啊？现在他已经发展了，知道吗？这个戏曲啊都改革了。杨四郎过关他不带令箭了， 那带什么呢？ 出国护照。 没听说过，那是有护照吗？ 您别跟我胡解释了，这是厂子出了错了，我要给他交道好。 得了，这下要麻烦。 正在这会儿啊，从后边站起一老大爷来。二位躺住了啊，二位躺住了行吗？躺住了，别搅道好啊。你看他别说头啊，人有失手，马有乱蹄，这出点错也算点嘛，这算个嘛？你搅道好，台底一乱，他趁乱这儿下台了，咱听谁唱戏啊？ 依您的意思呢？ 别言语，千万别言语，咱让他接着往下唱，唱到国馆那会儿跟他要令箭，那小拿出来，咱看看这鸡怎么整。 嘿，这一个更缺德呀、啊！这是 这场上不知道啊，架子脚一响，过门一拉，杨四郎得唱啊！ 哎，唱起来，你唱起来，你唱起来，你唱起来，你唱起来，你唱起来，你空嘞旷嘞呗你旷。 十彩你是皇宫啊，夫妻谈蜜也结泪珠四家 大。 用目看， 大大大一大大仓， 把关二郎别两边，带开关。 你是干什么的？ 奉了太后将令，出关领有功干， 可有金瓶令箭吗？ 二战进得了， 唱起仓仓 一箭，反而要令箭翻身。下了马吊鞍，用手指着我， 这怎么意思？ 这杨四郎啊，用手抓着令箭，抓了三把没抓着，当时差点坐台上。 那没法不坐 着。这事台底倒好起来了，咚、啊，好啊，好啊，正根儿啊，杨四郎长出息了，学会抓刀了。 这抓 到了，哎呦，就这下，杨四郎当时脸就变了色， 是 汗也下了，嘴唇也紫了。这要搁别人，今儿非砸场上不可， 搁谁也唱不了了。 也别说，这位演员还真有舞台经验，当时把心气往下沉了沉，灵机一动，编了这么几句词儿，愣把道好压下去，正好换回来，他还得下了场。 他怎么唱的呢？ 这么唱的、二战定得了， 蹭起蹭蹭， 一箭反而要领箭翻身，下了马吊鞍，尊生二位的回头箭，取来令箭再过关。 哎，他下去了。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啥意思？ 经典名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您看，这在舞台上演出，差一点都不行啊！上台没带金披令箭，就惹出这么大娄子来。过关这段相声和武松打虎、杨平关、空城计一类的段子一样，都属于反映舞台事故的段子。演员在表演这个段子的时候，除了最后忘带令箭的情节是固定的之外，前面的忘记带令箭的原因就有很多种了。例如刚刚我们听到的刘洪仪先生的版本，就是扮演杨四郎的演员因为不满铁镜公主的演员在做工一场中的临时改词儿发生口角，以至于抽了羊角风，最后上台时忘了带令箭。 而相声老艺人李明奇、耿宝林在表演这个段子的时候，扮演杨四郎的演员忘带令箭的原因，则是自己自高自大。由于前一场的表演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所以呢飘飘然起来了，一时大意忘了带令箭，最后闹出了笑话。下面我们就来再听一段和四郎探母有关的相声小段，一起欣赏郭德纲、于谦合作表演的叫小帆。 我们这行说句良心话，不是特别简单。 怎么？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对， 这唱， 嗯， 这学，这说， 是 都很讲究。 哦， 没个十年八年下不来， 得下功夫 啊。 嗯， 这唱唱什么呀？ 唱什么？ 太平歌词， 这是相声演员本门唱。 天津的父老乡亲们都知道， 嗯， 说相声得会这个。 对， 唱起来挺好听。 哎，您唱 啊 啊， 唱几句啊， 太平歌词， 试试啊， 来吧。 这些日子就闹嗓子，唱的哪儿不好了，各位多做自我批评啊。 对，没听说过我们做什么批评。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这春有苏堤桃红柳绿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可以鼓掌了。 哎，嗨，什么呀？让人鼓掌啊！ 不提醒就忘了吧。这是学唱， 哎 啊， 太平歌词。 学唱跟这个本唱不一样， 是 本功唱都得会，学个太平歌词，学个莲花落什么的。其他的再唱什么都是学， 属于学。 京剧、评剧、梆子， 嗯， 这都是我们的老师。 对， 有的时候这么一句唱就能使人想起一出戏来， 是吗？ 比如说京剧《四郎探母》做工里边有一个嘎调叫叫小帆， 啊，这高腔儿， 哎，一听这个你就知道，哦，这是《四郎探母》。 嗯， 但这个不好唱， 是有难度， 八度的唱腔， 翻着唱， 这挺难的，挺高，你知道吗？ 这么着吧，您给我们唱唱这叫小帆， 我试试啊， 嗯，来一段，来一段， 很高，你知道吗？八度， 是是是，嗯，听这腔。 一见公子到领间，不由得本宫私心前，站立宫啊门叫小帆。 这嗨 啊， 什么呀？ 那就很高，你知道吗？很高。 行了，行了，行 高啊， 高，您得翻上去唱，还能翻下来唱啊？ 你也没说好上面下边的， 就得上去。 当然，你得知道这个戏是从哪儿来的， 有出处吗？ 京剧早先没有这个戏， 哦， 这是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 哦，那儿 有一个术语名词叫翻梆， 哦， 说就是移植梆子的戏。 翻梆， 梆子的叫小翻比京剧的要好听。 这么着。咱们唱一回梆子这叫小 帆，这更高，咱们试试啊， 咱们来一回 河北梆子啊，叫小帆， 叫小帆，来。 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本宫虚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好，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郭德纲、于谦表演的相声小段叫小帆。其实相声里和四郎探母有关的段子还很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三立先生在表演八大改行老旦卖菜一段时，学的就是李多奎先生在四郎探母中的经典唱段，这是和其他人表演老旦卖菜一段中最大的不同。节目最后叫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多奎先生演唱的四郎探母选段，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Ah!